比赛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就这样过去了。除了下午的复盘时间，星星选手并没有在集体聚集，而是分别自由活动着。有像叶修、苏沐橙这样吃饭聊天和日常一样没太大区别的，也有像唐柔这样一个人出去走走散散心的，还有像方瑞和莫凡都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再没露面。而乔一帆、安文艺和罗杰这几个小年轻却显得最为珍惜时间，即使在这个时候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什么。最让陈果感到担心的最后成了魏琛和包子，这两个下午复盘后就离开了，再就没见过人。说好的任由大家自己安排，陈果当然也不好意思去打听，只是眼看着越来越晚了，这两个人却还没有回来。陈果拿着手机纠结着要不要打电话问一问，一边却又努力竖着耳朵争取听到楼道哪怕丁点这两位回来的动静。再等十分钟，再十分钟不回来就去问问找找。陈果抱着这样的心态，十分钟后又是十分钟，愣是又推迟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陈果终于没办法忍下去了，抄起手机拨出了魏晨的号码。不陌生的手机铃声响起，就在楼道里。回来了，陈果没挂线，人却立即拉开房门冲了出去。果然，楼道里陈果看到魏琛和包子两个笑逐颜开地走着。因为手机铃声，魏琛此时正伸手在口袋里摸索，看到陈果冲出，两人都是很随意地招呼了一声。然后魏琛拿起手机一看，来电显示。 啊，找我？ 魏琛问陈果。 哦，看你俩还没回来，所以问一声。 陈果尽量很自然地说着，他不想让人觉得他好像很事儿多，很婆婆妈妈的，虽然他心里确实各种牵肠挂肚的放不下。 哦，我们就在街对角的那个网吧。 你们俩跑网吧干嘛？ 开黑店啊。 哎，特爽，老板娘，下次一起啊。 包子热情邀请。陈果一头黑线，黑店是打网络对战的专业术语，网吧中最为常见，简单来说就是几个坐在一起的，通过互相的电脑屏幕共享资源，同时通过更方便更直接的线下交流方式互相沟通，以此来达成超高的默契，欺负那些在网络上随机闯入进来的陌生对手。这种行为当然不值得提倡。陈果作为一个荣耀死忠玩家，对于他网吧里那些大呼小叫开黑店的客人就基本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当然他也不至于因此就赶人，但是网吧有时做做活动，派点打折卡一类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去优待这些人。但是现在星星战队打进总决赛的职业战队，他们队中的两位职业选手居然跑到网吧里去开黑店，此时此刻的陈果只有一句话想对这两位说： 你们至于吗？哎，比赛的时候如果能也开黑店就好了。 包子居然深有感触地说。陈国猛瞪魏琛，这绝对是魏琛带的头。 啊，不早了，去睡觉吧，哪天闲了再去。 魏琛却毫无自觉地和包子道起了别。 好好好。 包子兴高采烈地回到自己房间了。魏琛则看着陈国嘿嘿一笑后。 嘿嘿，哎，觉得我们特别无聊是不是？ 非常是。 其实啊，这也是一种修行。 什么修行？ 下次带你去。 哦，好啊。 魏琛笑了笑，道了个别，也回他的房间了。陈果在楼道里又愣了有半分钟，泪流满面。 节操啊，自己的节操怎么也沦陷了？什么修行啊，这家伙瞎编的吧，纯粹是没下线而已啊。 休息日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依旧是自由活动，因为没有复盘这样的战术会议，这一天陈果索性连人都没见全。陈果真的超好奇每个人在干什么，真想编几条在干嘛的消息群发出去，但是克制，陈果不想打扰大家， 事实上他心里是很信任大家的。虽然星星的这些个家伙性格各异，有着不着四六的各种奇葩，但是陈果真的觉得这是一群很可靠的队员。就拿魏琛和包子去开黑店这事儿吧，其实陈果真信他们是一种修行，用来放松自己的修行。对于夜出不归，说是担忧，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好奇。所以陈果克制，他不想让自己的好奇心破坏了大家各自的节奏。有什么想知道的，想问的，都等比赛结束的那一天吧。第二天就这样一晃而过，第三天晚上就将是金赛季最终冠军归属的最终决战了。而在这一天，那队伍是要有一次合练的，以热身为目的的合练。于是在训练室，陈果继那天复盘后第二次见起了大家。紧张。随着最终决战一点一点的临近，陈果不由得越来越紧张。他怕队伍大家辛苦地付出了一年，最后却差在最后一步。这种失望，这种懊恼，陈果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合练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大家互相之间的交流并不多，气氛似乎有点压抑。但在这样的氛围中，星星的诸位却专心致志，没有人刻意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来缓解这样的气氛。他们和这份压抑保持了同调。对于这样的处理，叶修似乎相当满意。两个小时的合练结束后，他是带着微笑开始讲话的。 都准备好了吗？ 点头的点头，说话的说话，都是表示确认。 那么去赢下来吧。 点头的点头，说话的说话，再次表示确认。然后出发，向着轮回的主场，向着本赛季的这最终一战，星星踏上了他们最后的征程。比赛场馆早已座无虚席，就连前来观看的众职业选手们都相当早的提前入场，此时耐心地等待着时间的到来。最终一战照样开通了胜负预测通道，然而这一次引人关注的不再是最终投票产生的比例，而是这一次参与投票的人竟然相当之少，远比季后赛的任何一场比赛都要少。最终决定冠军归属的一战怎么可能无人关注？但是关注，投票却少，那自然只有一种解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票该投给谁。除了那些有着坚定导向的，其他那些中立的，或是靠理智来分析看待问题的，都已经无法预测这一场的胜负了。第一轮轮回客场击败星星，强劲的表现让星星在和霸图比赛中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可与豪强一战的形象瞬间瓦解。于是第二轮前的投票比例，轮回完全碾压星星。结果就在这一轮，星星叶修单挑击败了轮回的周泽楷，而后的团队赛中又是各种神一样的震撼演出，让人们发现之前一边倒的看法特别的错误。星星攻下了轮回的魔鬼主场，终结了轮回本赛季主场不败的记录。轮回在客场击败他们，他们反手也在客场击败了轮回。论纸面实力，轮回要比星星强大，这谁都承认。可是星星若是再有这样神一般的发挥呢？星星的这种不可预测性，让每一个希望可以理智分析胜负的人最终都迷失了。这时候人人都想说李一博在解说比赛搞不清楚状况时最常使用的那句话，让我们拭目以待。拭目以待，荣耀联盟第十赛季总冠军归属的最终之战，在抢眼的灯光下，在喧闹的声嚣中即将打响。两队的选手列队比赛台上，即将为这一整个赛季的征伐划下最终的句号。谁才是冠军？轮回，占主场之优的轮回，借人多势众的现场支持者，率先发出声音了。